的这个组合呢性价比这么高啊，如果感觉合适的话，咱们可以多订几组备一下。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组合呢是红烧下饭带鱼150克大罐的，咱们给大家30罐。另外呢香辣下饭带鱼150克一块，大罐的是10大罐，这就是40罐。那么市面上的40罐这样的带鱼的话得小1000，但是今天呢我们价格呢是299，不到300块钱，注意299。那以往我们曾经卖过这个组合呢是30罐，给大家30罐是299，今天呢我们又加了10罐，40罐依然是299，加量不加价。所以呢会过日子的您赶快啊来订购，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间过得真快，感觉假期回来上班没多久都已经四月份了。2018的第一个季度已经结束了，您的规划开始了吗？天气暖和，衣服越穿越少，可以减肥健身了。还有两周就要期中考试了，需要用心读书了。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开始健康养生了。 说到健康养生，那肯定是药补不如食补，而食补的首要关键则是健康安全，还要全家老少都能吃的养生食材。就比如生活在200米以下的深海冷水生，虽然个头不大，但是每天穿梭于海底珊瑚岩石之间，以捕食海洋浮游生物为主，弱肉强食的竞争环境造就了它非同一般的生命力，这就是鲜与鲜的野生进口的海参。 是的，今天抢购时间特别空运了一批地中海的野生海参给北京的听众朋友品尝一下。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与鲜一级品野生海参，一盒200克，大约有40头左右，隔两天吃一次的话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但是今天想购开春特惠，3.5折裸价直供，凡是打进400-07-106-108400-07-106-108的朋友就立减1300块钱， 是 只要699就可以订购成功了。但是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哇，想想看，600多块钱就能够吃上3个月的海参，而且还是一级品的进口的野生海参，这要是在过去怎么可能呢？ 对， 600多块钱买瓶好酒请朋友吃顿饭就没了， 是 给爱车保养一下也没有了，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不够，但是今天呢却可以给家人补充3个月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袋以及多种的氨基酸，划算下来每个月才200块钱，这和平时咱们买蔬菜水果的生活开支都是差不多的， 对， 但是营养却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开春特惠首次降低门槛，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来品尝一下进口野生海参的营养。所以热线400-07-106-108400-07-106-108，您千万别错打漏拨了，400-07-106-108400-07-106-108。 手机尾号4038的朋友说，600多块钱就能吃3-4个月的海参，价格这么便宜，你们还有利润吗？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款海参在北京推荐已经有点年头了，一直都非常的热销。 对， 主推的就是1年装和2年装的海参套组，而今天699元的裸价直供，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款海参，有机会品尝到进口的野生海参。 是的，开春特惠首次降低门槛，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进口海参，现在打进400-07-106-108400-07-106-108，只要 699，而且还送海参焖烧杯。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到家。到时候呢，您就可以看到鲜芋仙海参的外包装上是明确标注，产地是地中海的，品相是一级品的，而官方的统一售价是1999，包括到生产许可证、产品的标准代码等等，都是清清楚楚，简单订购，放心选择。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4358的朋友订购了四盒，说孩子今年中考，学习特别紧张，每天晚上11点多才睡觉，早上5点半就起床了，真怕孩子身体吃不消。听说班上不少妈妈给孩子吃海参，那我也想买，可就是不会做啊。其实很简单啊，海参和普通的食材一样，蒸、煮、炒、炖、凉拌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只要您会发海参，就一定会做海参。 是的，那今天也不用担心，因为咱们的开春特惠699块钱裸价直供到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的同时呢，您只要打进4007106108，我们再送大家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想吃海参了，前一天晚上把海参煮沸之后呢，直接倒入杯子里面，喜欢吃浸到 Q 弹的8小时就可以了。要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焖个1天1夜，好嚼易烂，肉质厚实，做菜烧汤都可以，而且还可以煮粥啊、焖汤啊，一杯在手，生活也更加简单。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放在早前啊，699块钱，别说是进口的野生海参了，就是普通海参都不是我们平常人家所能够吃得起的，就是随随便便请上3-5好友吃顿饭都不够。海参自古呢就是上好的进补食材，也是上好的药材，那只有达官贵人的家里才会出现。但是现在啊，鲜芋仙2018年开春特惠，10几块钱请您品尝到纯进口的野生海参，厂商价格1999元一盒，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699，直降了1300块钱。 对， 这是只有此刻拨打4007106108才能享受到的价格。 对， 那今天想购联合鲜芋仙2018开春特惠，699元不仅能够吃到一级品纯进口的地中海野生海参，我们还要加送给您一个价值299元，专门用来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帮您解决海参泡发难题。 是的，春生秋长，春季呢是孩子长身体的时节，是老人补充能量的时节，是上班族调养身息的时节。隔天一头海参，简简单单却满足所有需求。 是， 给上学的孩子来一碗海参蒸蛋，给爸妈炖一锅海参乌鸡汤，给爱人来一份葱爆海参。这不仅仅是一盘简单的菜，更是无微不至的爱和呵护。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一个电话，海参加上焖烧杯，直接送货上门。先看货验货，满意再付款，给您二次选择的机会。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您可以拒绝1999，直降1300块钱的巨大优惠。但是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能拒绝给家人带来来自于地中海纯野生海参给身体营养帮助的机会。活动还有最后的20秒钟了，鲜芋仙地中海的野生进口海参只要699，裸价销售，还有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这是我想要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你好。 您好，头疼头晕啊，咱们就要，尤其是老年朋友，您要当心啊，血管的狭窄。咱们头晕的症状啊，在老年人中间呢很常见的，原因也非常的多。除了常见的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啊，可以引起我们这个头晕头疼。另外呢，还有呢，这个耳朵的一些耳石症。有的人呢，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以后，有时候容易出现耳石症，还有耳朵的前庭的疾病，咱们都可以出现了头疼头晕。当然咱们神经系统还有偏头疼，这个都是一些诱因。脑供血呢，这个不足，脑的这个动脉呢，狭窄，那么这个呢是特别容易啊造成了出现了头晕头疼的。那么哪些部分呢，这个也动脉狭窄以后影响到我们出现头疼头晕呢？首先第一个是颈动脉狭窄。调查显示啊，超过 30% 的缺血性脑卒中啊，它是由颅外段的，在头颅外头段的这个颈动脉狭窄的病变引起的。所以多数的颈动脉狭窄呢，是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吸烟这些因素啊造成的。颈动脉狭窄好发一个部位啊，是颈总动脉的分叉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颈动脉的颈的总动脉的分叉的地方是特别容易出现颈动脉狭窄的。早期呢是一些显微性的斑块，逐渐呢可以发展为复合性的斑块，还可以出现溃疡、腹壁的血栓，或者斑块内呢还可以出血，导致颈动脉的狭窄。早期的患者是一开始没有症状，出现脑缺血以后呢，会出现呢胆战的偏瘫、单眼失明或者单眼黑蒙、失语、头晕、头疼、肢体无力和意识啊丧失。严重的时候会出现不可逆的脑梗塞、偏瘫、失语，甚至死亡。体检的时候呢，咱们血管啊、超声啊、吸气啊，或者血管造影的检查，都能够及早的、早期的发现颈动脉的狭窄。所以说，怎么成很多老年朋友出现头疼头晕，第一个原因是颈动脉狭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往往啊您上医院检查以后，咱们就可以心里啊明白明白。那当然了，如果控制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或者是烟酒，还要减体重的话，那么有脑缺血的症状啊，而且呢颈动脉狭窄度如果大于等于 50% 的情况下呢，这个没有症状，对颈动脉狭窄如果是大于等于 70% 以上，那么这个咱们呢一定啊有症状，而且呢医生呢还给你会及时的处理，甚至还要做手术。这个是颈动脉狭窄造成我们头疼头晕。另外呢，第二个是束骨下动脉狭窄。超过70岁的老人束骨下动脉狭窄或者是闭塞的这个发病率可以达到 13%， 左侧明显多于右侧。束骨下动脉除了给上肢供血，还给小脑部位啊供血。发生狭窄以后，如果不及时的处理的话，狭窄呢会逐渐呢加重， 一旦竖骨下动脉出现严重的狭窄，超过70%的话，70%都给堵了，那上上肢以及小脑部位的血流就会明显的减少，出现缺血的症状。竖骨下动脉狭窄的症状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因为上肢供血不足引发的上肢缺血的症状，表现是上肢无力啊、发凉啊、发麻呀，特别在上肢活动量啊增加以后明显的出现上肢活动以后容易啊出现一个疲劳。患者呢在摸这个脉搏的时候，会偶然发现呢两侧的脉搏就是左右两边不一样，为什么一边你就给堵上了？患侧的这个脉搏就说是堵上了这边，患侧的脉搏比较弱，对侧的脉搏比较强。量血压的话呢，会发现双上肢的血压也不对称，患侧的血压会比较低，对侧呢收缩压呢可能会比这个会侧的，就是堵上的这一边呢血压要低于对侧的收缩压，可能会比对侧低啊20毫米汞柱呢，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咱们说另一方面还有椎动脉供血不足。那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先说一下椎动脉狭窄。椎动脉啊，开口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常见的部位。在我们这个脊椎啊，椎动脉开口地方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常见的部位。狭窄在全部脑血管狭窄中间占到25%到40%。所以说你说这个动脉狭窄主要的话25%到40%是脑血管狭窄中间呢，主要是椎动脉开口的地方，因为与脑干、小脑、丘脑这些重要部位都是相连的，一旦堵塞的话危害很严重。有的老年人因为颈椎不稳蜕变骨刺，直接呢刺激压迫椎动脉，会出现呢椎动脉型的颈椎病。椎动脉狭窄可以引起的临床的症状包括头晕啊、眩晕啊、重复视啊、双眼呢视物不清啊、偏盲啊、行走不稳啊、恶心呕吐啊，也有人出现了头疼，都为单侧常局限于呢这个颈部或者是颈整部，往往呢这个呢是一跳着疼、胀着疼这种症状为主，与眩晕啊交替的出现，所以呢需要进行血管啊一些检查 ,CT 啊、血管造影啊、这个超声啊等等的。咱们说如果这个椎动脉这个要超过有症状的话，是它肯定是大于50%以上，那么这个时候那你就得听医生的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当然椎动脉狭窄它必然是造成我们椎动脉供血不足，所以说椎动脉供血不足引发了我们小脑的缺血的症状，表现是眩晕，看东西啊有重影，而且呢还会忽视，手的活动呢不协调，走路不平稳，有呢一脚高一脚低，你走路就晃了晃的这种感觉，有时候还会呢突然之间晕倒，尤其在上肢活动量增加以后，会通过呢椎动脉呢缺血导致小脑缺血，导致小脑缺血以后呢造成呢这个诱发我们小脑呢梗塞，竖骨下动脉呢狭窄超过70%的时候，那么咱们呢可以出现呢表现，医学上称之为竖骨下动脉缺血，就是偷你的血缺血。临床上呢就是实际上就表现的是上肢啊缺血的症状和小脑缺血症状是明显的，那么这个时候甚至可能要发展到呢这个要手术。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咱们头晕的症状啊，在老年人中间呢很常见的，原因也非常的多。除了常见的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啊，可以引起我们这个头晕头疼。另外呢，还有呢这个耳朵的一些耳石症。有的人呢，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以后，有时候容易出现耳石症。还有耳朵的前庭的疾病，咱们都可以出现了头疼头晕。当然咱们神经系统还有偏头疼，这个都是一些诱因。老年人的头疼头晕啊，咱们不能小看大了。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由于血管狭窄、颈动脉的狭窄、束骨下动脉的狭窄，还有呢椎动脉的狭窄，都可以造成我们整个供给大脑的供血供氧啊不足，造成我们可以出现呢这个头疼头晕，甚至症状呢很严重，甚至还可以晕倒摔倒。那么这种情况下，在老年人身上方面呢，还是会表现的呢这个不是少数的。灵芝咱们自古啊把它视为一个珍贵的物品，灵芝是药食同源，灵芝是双向调节，灵芝本身就是一个正菌，灵芝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益寿。《本草纲目》上头灵芝也记着，灵芝可以明目安神、益精、补肝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胃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而且灵芝还可以起到一个扶正固本的作用。那么为灵芝就是说在这个多方面呢，能够在我们体内啊起一个整体调节，这个全面改善呢，这个主要是跟灵芝中间含有的有效成分呢有关系。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有效成分，像灵芝多糖可以增强人的抵抗力，诱导干扰素的发生，强化我们免疫系统的作用。灵芝中间含的三萜类物质就是灵芝酸，它可以降血糖，还可以呢镇静安神，降糖，还可以呢起到我们呢这个抑制凝血系统的这个作用。可以呢降低血液粘稠度，避免血栓的形成。灵芝酸还可以抑制胆固醇的生成。所以说对于啊中老年朋友出现血压高啊、血糖高啊、血脂高啊、动脉硬化啊、血粘度高啊等等这些方面，造成了我们出现了颈动脉狭窄，造成我们出现了束骨下动脉狭窄，造成我们出现了椎动脉狭窄，出现了这些情况，您要是出现这个头疼啊、头晕啊这种状况，那咱们必然是需要改善我们脑部的供血供氧。那么要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咱们就要解决这些方面，颈动脉、咱们的束骨下动脉、椎动脉的狭窄。只有啊减少了我们的体内的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对于这些血管的影响以后，咱们才能够保证我们脑部的供血供氧充足。所以说这个调理怎么个调理，就是在我们体内啊能够起到一个改善、防止、预防。那么甚至我们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以后呢，咱们也可以通过调理让它的发展的速度啊放慢一些，甚至可以原地啊踏步，就防止我们进一步因为啊这个头晕啊、头疼啊，因为这些这个通向大脑的颈动脉啊、束骨下动脉啊、椎动脉啊狭窄以后的出现了脑部的供血供氧不足以后造成的出现的脑血管疾病。